深尽了人生的意义。 歌曲的美，歌曲的诗， 似柳柳和风吹着你。 乐韵似春光灿烂美。 叶丽仪的献出真善美是开始了我们今朝清晨所来的节目。早晨啊，早晨啊。天气方面呢，这天和即早排那几天都差不多的温度。不过迟些就会寒冷啊，又冻了。看回下个礼拜都未到，星期六开始呢的温度就由12度至17度。礼拜日和礼拜一呢还11至13度。星期二三呢同埋四咧，都系12度起啊，至到有15啊、17度咁样样。咁啊，天文台就话俾我哋听咧，中国东南部嘅一道高压脊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一股偏东气流。预料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稍后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的时候天气就显著转冷了，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所以温度11-12度啦。现在16度。 年轻的时候快乐那么简单，人生的舞台寄望前途灿烂，就似烟雾弥漫，多少缤纷变幻，徐徐去细水之间，随灯光如趁着最闪歌声，而星光背后闭幕也许孤单，就算得失瞬间，双腿都不怠慢，谁能和同梦失散。我说我走过 由细到大都是唱歌，小朋友咁已系唱歌入行，去到后期啲嘅时候咧，就接拍电影《回兰谷竹》。我记得应该都系嗰时系陈宝珠做嘅套戏。咁啊，女生就要童星嘅身份就入行，而专注于呢个演唱嘅事业啊。刚才嗰首《星光背后》。早晨，你听紧嘅系晨曦嘅时候出现嘅《清晨爽利》，而家系一日嘅开始啦。 沙中旁，常月路茫茫，常愿此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曙光。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 中旁，常愿路茫茫，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息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异目收藏， 愿你可与我多听离，从不似旁， 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 样样事都讲齐心吓，齐心关注定破浪，齐力干携手就可以创造光芒。五点接近廿三分嘅时间， 风带着微笑轻吹。 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 林志美的偶遇，大概三分钟之后大家会听到五点半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回来我们还有一小时的清晨爽利，这个时间有他分离渔港的海风， 晨曦的海风吹皱海里路，天边的星星也倦眼细望，岸边轻松边祝你今天好运，求你要记住家中我的抱。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医管局在全港设立七间指定诊所，协助处理病况较为轻微的新冠病毒感染人士，今日起投入运作。求诊人士应该先以电话预约，每日合共有千几个名额，局方会视乎情况，日后可能会再调整。另外， 明爱医院同博爱医院在户外有盖地方设立分流区域，有多名长者在病床上等候治疗。医管局解释，由于近日急症室的新冠病毒相关病人数目急速增加，为了分隔一般病人和新冠病毒相关病人，医院在户外有上盖或者帐篷的位置划分出分流区域。医管局表示，一名确诊新冠病毒的三岁女童星期日转送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情况危殆，女童情况持续恶化，延至昨晚8点37分离世。另外，一名100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前日因为初步确诊入住将军澳医院隔离治疗，她的情况突然转差，延至昨晚大约8点离世。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连同上述两名病人，至今共有217名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新冠病毒的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行政长官办公室表示，办公室一名职员的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为初步阳性，那个职员会尽快按卫生署指引交回深喉唾液样本作化验。该名职员最后一次上班日期是前日，他的日常工作无需接触公众，他亦都没有接触行政长官，他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最近没有外游记录。行政长官办公室已经为相关地方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并按照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安排其他相关职员接受检测。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俄罗斯仍然有很大的机会向乌克兰发动攻击，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要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和盟友将会实施严厉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拜登说，目前应该透过所有外交途径寻求成功解决危机的方式。拜登又说，未能核实俄罗斯声称撤军的说法。拜登强调，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并不构成威胁，未有亦都未计划在乌克兰部署导弹，美国未有视俄罗斯民众为敌人。拜登认为有真正的方式去解决俄罗斯对安全的忧虑，包括美国向俄罗斯提出新的军控和其他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时表示，俄罗斯不希望开战，但是西方必须接受俄方的主要安全要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88点，升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1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15.6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3，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6美元，卖出1853.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有雨。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向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有情能。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林子祥的迈步向前，都是寓意你向前，向你的目标去进发。但是要几耐的时间呢，就千祈不要跟人比较，自己有自己的一条路行，各有各行，就是各行各路。但是当中呢，当然是那种心态是要积极进取的样。你都可以寓意话，即系我哋想向成功去迈进啦。咁而喺我哋平时行路嘅当中咧，其实亦都系即系有益身心嘅。有啲人系慢行，有啲系急步行，有啲慢慢咁去即系散下步啊，唔系一种运动嘅心态。但系咧，叫喐动下都好嘅。咁啊，成日都听阿雷博士讲，每一日咧，起码咧，起码啫，基本系30分钟，最好可以做多啲啦，慢慢逐啲逐啲去增加。咁其实喺你自己如果是冲一段路的时候，有时好赶嘅时赶时间嘅时候咧，去行咧气来气喘嘅时候咧，即系证明即系自己嘅气力咧就麻麻啦。但系就千祈唔好气馁，好多嘢都系讲习惯。当你习惯咗嘅时候，身体都俾你喐动惯嘅时候咧，你可能嗰个气来气喘嗰个感觉咧，又冇之前咧咁辛苦嘅。凡事都系可能要经过一啲辛苦嘅阶段咧，先至可以最后享翻成果。一切都是啦，读书都是啦，你要成绩好，你是不是要即是苦读啊？以前就寒窗苦读，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啦。你不付出这么多时间，就不会有这样的收获。啲嘢如果咁容易俾你得到嘅时候咧，你一定系唔会珍惜啊。所以我哋有时眼前啊， 即系而家我哋有困难嘅就系话呢个疫情到底真系要几耐咧？冇人知道，咁只系知道我哋默默去做，去即系跟翻所有嘅一啲嘅健康嘅做法啦，要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啊！系而家暂时嚟讲就冇出咁多街啊，有啲朋友都真系啦，唉，去食嘢嘅地方都唔系太敢啦，都系买嘢翻去食好过啦。如果唔系咧，你嘟一嘟嘅时候咁啱个位置又有人有事嘅时候咧，咁你自己又要去做一个嘅检测咁，好似好多好惊慌咁吓，好多呢个情况，大家嘅谂法唔同。咁但系我又觉得就系、是。有啲嘢又避唔到，但系即系最紧要就做好自己嗰部分先。自己做好嗰部分嘅时候，你唔需要令到自己咁多嘢谂咁烦乱嘅时候咧，就会好啲啊。总之，一切都要做好自己个本分，做好你嘅准备。5:46。 穷人问我怎可带他远去，自己增加了苦累。盲怎会忍受那些嘴脸，要他喝令前驱。沿途没有哼出怨声半句，自己不感到受罪。做先驱，先驱绝不理过去，从没有丝毫怯惧，天天都争取，目标虽远，但他每日都赞许。逢人问我他坐于哪里，座位空空也无器具。 有架车坐咗上去，你个梦想就可以成真，咁就好啦，系嘛？咁如果个个都系咁嘅时候，仲有边个人会努力咧？ 印尼嘅梦想号黄包车，早晨啊，时间系5:50啊。 大家早晨，你好，我系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吉、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今日咧，礼拜三啦，有两个朋友都会继续出现咧。今日系佢哋嘅第三个礼拜咧，喺新年之后嘅时候开始咧，就系 crossover 啦。林思维同埋吕洪德博士咧，继续讲紧嘅就系喺运动方面同埋饮食方面一啲嘅新嘅趋势啦。已经踏入新嘅一年嘅时候，有啲乜嘢系流行啊？我哋要做嘅咧？咁其实最大嘅目的咧，都系想自己身体健康，多啲运动，食一啲有营养嘅嘢吓。咁啊，希望有啲咩嘅变化嘅时候，或尤其是冻嘅时候咧，冻嘅时候有啲人好怕冷，除咗可能自己嘅体质之外咧，其实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你多啲做运动啊，血气运行都好啲吓。今日就会讲下呢两样嘢嗰个最新嘅趋势嘅继续啦。咁亦都提醒大家啦，嚟紧咧就系会系又冻翻啲啦吓。天文台话咧，星期六咧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咧持续寒冷同埋有雨。咁啊，因为你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就会喺未来一两日咧影响华南沿岸，预料一道冷风啊会喺星期六咧抵达广东沿岸，该区嘅气温显著下降。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同埋高空扰动嘅影响咧，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华南地区持续寒冷同埋有雨啊！星期六开始温度降低啲啦，12至17度。礼拜日同埋礼拜一咧就11至13度啊。星期二、三、四都12度开始，现时16度。 凉风轻轻吹到跳弦尽秒我已堪，夏天秋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离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纷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身，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沉。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亮晶晶眼泪。谁是谁？从风沙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苟含？冬要分， 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圈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哀伤通通都带走，是不是可以这么容易呢？很多东西是借助其他的力量，能够希望那些东西失去的时候，倒不如就是自己去用自己的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去面对一切的困难，解决一切的东西。好了，来耍一下太极了。太极的始祖， 风中柳丝树懒腰，几点水飞飘也飘，谁能力抗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谁却可轻些掉，卷世上也知天配未失感妙，风经雨急自危立，扁舟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谁却可轻些掉，冤世上也知天配未能了，傲然笑冷观得失感危立，扁舟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 在当地星期二下午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而关闭。受到大规模攻击的网站包括国防部、武装部队等多个军方网站和银行，至今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今次的攻击非常强大，属于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

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主持黎耀君，请嚟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院长、林家声慈善基金执行主席刘国英教授，一同欣赏《陌路萧郎》。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播放精华片段，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午4:30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今日系2月16日，咁啊，琴日咧就系2月15日，农历就正月十五啦，就是、元宵佳节啦。咁喺大家嘅手机里边咧，可能好多朋友传嚟一啲即系元宵嘅一啲好靓嘅相啊，一啲语句啊，一啲嘅祝福啊咁。咁而我哋中国人咧吓，我哋惯咗由细到大咧，都系喺呢啲节日里边咧就要食下汤圆。咁啊，寻日咧就去超市嘅时候睇咯，好多货架都冇咗啲货啦，啲面咧都大部分俾人买咗咯。咁睇下啲汤圆咧，哇，真系好多间咧都冇晒，最后咧去一间咧都仲有少少。不过其实早几日咧，大概星期日嘅时候咧，我都要去买过嚟食噶啦。嗰时仲有好多噶，咁但系即系估唔到几日之后。即系两三日之后啦，就全部真系冇晒扫晒。咁其实我喺呢方面就谂，系觉得啊开心啊。可能而家好多人喺屋企啊嘛，又或者系呢个传统嘅嘢咧，都仍然系好多人咧系跟住去做嘅。一家齐齐整整喺度吓，即系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咧，就系而家最大嘅一个即系心愿啦。咁大家繼續保持，我哋要健健康康嚇。咁所以呢個節目咧，都以呢個健康嘅資訊為主題帶俾大家嘅。我自己亦都學到嘢。咁今日咧，稍後會有兩位朋友啦，就係雷博士啦，同埋林思維，同大家繼續講下運動同埋營養方面嘅問題。咁啊，遲幾日咧就會凍噶咯，咁大家要留意，好好咧就係照顧好自己啊。咁今日咧就係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数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嘅。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大钟时间6:1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好啦，又嚟到星期三嘅呢个时间啦，大清早呢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两位老友记啦，一位咧就系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好似好荒谬咁要介绍，李博士早晨， 田佩卿早晨。 咁另外一位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林思维， 早晨钱， 早晨啊， 林思维又见啦， 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要讲埋呢句先。两位都系专业嘅，就喺运动方面咧，同埋营养方面咧，俾我哋好多一啲嘅健康资讯啊。 嗯， 就住喺呢个农历年咧，咁啊，我哋喺新蒸头啦，年初二、年初九咧，都讲咗运动嘅榜啊，同埋饮食嘅榜。大家跟住呢个嘅指标去做咧，就希望能够身体健康啦。咁我哋上个星期话， 意猶未盡，仲有好多嘢今日會繼續嘅。阿雷博士，你舉手想講 咩？係啊，好多時啲人話運動減肥啦，或者減肥做咩運動啦。咁其實運動同埋減肥咧，其實我哋喺科學上咧就應該仲一個比較中性啲嘅名咧，就唔係減肥嘅，叫做體重控制 嘅。係啊， 因為你可升可跌噶嘛，係咪？係嘛？股市都可以可升可跌啦。咁而喺啱啱最新嘅健身趨勢嘅調查嚟講咧，就係中國啦，即係我哋嘅國家咧，就係呢個肥胖啊，即係呢個問題咧越嚟越嚴重啊。咁啊，運動減肥呢個咧就排咗喺健身趨勢嘅首位，第一位。咁所以今日就啱啦，有阿營養師林思維喺度咧，就睇下嗱，其實喺運動之中幫你減到肥嘅咧，大約係佔三成左右啦，而七成咧喺個源頭嗰度必須要你食一啲，食嗱唔食又唔得喎。 系啊， 系咪？即系你要食啲醒目地去食，咁所以咧呢日今日咧就真系可以大家一齐吓分享一下两个 crossover 下啦。 冇错， 咁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啊，讲一啲流行榜噶嘛。咁我哋讲开话，即系美国嗰边每年都有个咁样嘅流行榜，讲下乜嘢饮食系最即系健康啦，即系唔系净系个减肥嘅。咁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最好嘅仍然都系即系地中海饮食法啦。咁另外第二位有咗双亚军啦，就是、我哋嘅特殊饮食，即系特别去针对血压嘅一个饮食啦。另外就係一個自由素食或者可能彈性素食嘅一個飲食方法啦。咁其實呢啲都應該好多人知嘅，即係來來去去都係講下，即係都唔係冇科學根據，非常有科學根據，就係要多菜啊、少肉啊、食多啲白肉啊、食多啲好嘅油啊，甚至乎小食嗰方面可能用果仁啊、乳酪啊嚟做一啲小食啊。咁呢啲都係我哋經常會提到嘅。不過講開減肥咧，上兩年咧就好興兩種減肥法嘅。咁一個咧就係斷食啦，或者叫間歇性斷食啦。咁另外就是生酮飲食法，哇，流行到無可再流行。 喂，我好多運動的朋友成日問我呢兩樣嘢，咁其實真係有一啲嘅風險嘅。 係 嗱，最常見嗰陣時，即係而家都好似比較少啲咧，斷食。有啲朋友斷食咗之後咧，佢做運動咧，佢軟手軟腳， 會啊， 糖太低，有冇體力？ 係、啊。 其實我話咁樣其實真係好大風險嘅。 係啊， 你做咗運動，你一軟手軟腳冇力，你有機會係出現短暫嘅頭暈啊、休克啊，咁可能俾器材砸親啊，咁所以一個風險管理嚟講咧，你都要平衡翻各樣嘢嘅利弊咯。 係啊，同埋我想問咧，雷博士，你嗰啲即係朋友同你傾嗰啲咧，係咪真係淨係想減肥就斷食？ 都幾多朋友係減肥的。 係啊，咁一傳十，十傳百啦。因為有啲人即係試咗，喂得喎，勁喎、你八點後唔食嘢就 OK 啦，即係類似啲咁樣。但係咧，其實講翻呢個排行榜咧，佢都有講咧，其實斷食同生酮飲食咧排第幾位嘅。咁呢個嘅報告咧，其實有四十零個嘅一個即係健康飲食嘅方法或者流行嘅飲食方法啦，咁其實咧斷食咧係排第27位， 哇，都好後， 都比較後噶啦， 係都好後嘅。咁另外生酮飲食法仲後啲，就去到37。 咁其實即係反映到唔係真係好受歡迎咯，係。 應該咁講，唔係好健康。 其實我諗啲人咧，嗱、生酮飲食幾年前咧曾經流行過，即係興過之後咧。啲人覺得，咦喂，都唔 work 嘅，咁於乎個排名咪越嚟越跌咯， 係啊，會啊，係 嘛？咁、其實嗱，呢個我真係有一個實際嘅例子，我有一個舊生係女士，佢做咗媽咪之後，大約去到中年度啦，佢就要減肥啦，係咪？嗱，佢本身亦都係體育系嘅畢業生啦，佢亦都知道自己係運動嘅好處，但係因為太忙冇乜時間，咁啊試下生酮飲食啦，生酮咗兩三個月咧，喂真係 work 嘅喎，頭幾月咧佢真係輕得好快，但係之後咧佢就停止，點解咧？佢話有一次沖涼嘅時候咧。見到個浴缸好多頭髮，咦？原來發覺咧，其中一個副作用咧，去睇醫生咧就發現咗生酮飲食令到佢會甩頭髮，所以咧佢就即刻停咗啦。所以大家要明白每一種嘅飲食有啲咩嘅生理嘅反應呢樣咧，係對自己適唔適合咧？咁真係要先了解先咯。 可能喺佢嚟講係甩頭髮，喺第二啲人嚟講係入少咁一啲嘢咁嘅意思，係咪？ 會唔會？同埋我諗啲人睇健康飲食好似始終都係用個體重嚟做衡量， 係 即係究竟得唔得？就係、是、用個體重啊，跌磅就叫得，唔跌磅就叫唔得。咁其實我哋健康飲食唔係咁嘅，咁所以點解會排到咁後呢？即係流行榜點解會排到咁後呢？就係、是、個持久性唔夠長，即係好似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個持久性唔夠長。即係好似雷博士話齋，呢啲嘅比較極端嘅飲食方法，短期內真係好見到有效㗎，即係三個月啊、六個月啦、啊，同埋其他嘅一啲有結構性嘅科學研究都係話首六個月呢。 係好有效嘅。咁、但係之後咁點咧？即係會唔會反彈啊？會唔會好似雷博士話齋？咦，三個月後見到自己甩頭髮啊？有啲甚至乎我見過有啲咧係停經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係情緒唔好啦。 總有一啲副作用喺度。 總有啲副作用喺度。咁你即係人好得意噶嘛？你呢啲副作用可能忍兩個月、忍三個月、忍四個月，咁你自己忍到啫。但個身體未必忍到。 身體忍唔到啊！同埋生酮飲食其實最大對於我哋運動嘅風險咧，就係缺乏嗰個碳水化合物。係 啊，會係 咪？佢主要食大量嘅肉啦，咁你飯啊嗰啲解糖分噶嘛。咁你運動之中，其實你俾肌肉去做一個能量，主要係嚟自糖分啦。無論係血糖又好，肝臟嘅糖分又好，肌肉嘅糖分好，你都有糖分。咁所以如果你係生酮緊嗰陣時咧，你都唔係好夠體力係做一啲持續嘅運動。譬如你練開長跑嘅，你一轉咗生酮，你哋發覺咦後段點解軟手軟腳咧唔夠力咧？咁所以你都要平衡翻喺嗰個飲食同埋你喺運動嘅需要兩者嚟作一個協調咯。 係啊，會啊。咁同埋另外即係或者除咗生酮飲食法係比較極端之外咧，就係、斷食啦。咁啲人就而家好興直情斷食到係我哋叫 OMD。咩叫 OMD 咧？叫 one meal a day。咁、我都唔識嘅，係我啲客人話幫我聽。咦，我而家行緊 OMD 啊，咩嚟㗎 OMD？ 咁就好似人哋斷食就係話一日食一餐咯。 即係嗰餐食到幾多嘢咧？ 唔知㗎，有啲即係入 believe 一餐就係一餐咯，有啲就係可能三餐夾埋一餐咯。即係好多誤解喺裏邊。咁同埋究竟所謂嘅一餐一日？究竟對個身體係咪真係有好處呢？咁同埋佢哋而家好興，有啲好興係23個鐘頭唔食嘢，一個鐘頭食嘢嗰啲咧，咁變咗 其實都係唔健康啊！ 我覺得你如果要 我諗你視乎你嘅日常嘅生活模式嗱，如果你係需要有啲體力勞動工作嚟講咧，如果你真係23個鐘頭唔食嘢咧，你真係軟手軟腳，你做唔到嘢， 係啊， 做唔到嘢，你軟手軟腳，你個風險衍生嘅咗咧，你真係有受傷嘅風險。但其實斷食咧，我記得喺大約十年前到咧。我睇過一篇 meta-analysis， 一啲綜合嘅分析。其實嗱，呢個喺個媒體上高，即係好多時呢啲誇張嘅報導咧，其實早期喺即係講緊係大約100年前左右咧，斷食用老鼠做白老鼠嘅研究咧，就係話如果限制啲老鼠嘅食物嘅攝取量咧，係令到佢嘅壽命咧係增加咗。動物嘅研究係做到做呢樣嘢，但係科學家咧就開始要諗啦，啲動物還動物。人類還人類，將呢個斷食呢一樣嘢，能唔能夠應用咗去人類，而令佢延長個壽命呢？嗱，而家科學上咧，仲未曾揾到一個好肯定嘅得或者唔得。咁所以即係你要明白你飲食嘅需要，我點解要斷食？我為乜嘢去斷食？我係為咗健康啊，我係為咗乜乜乜啦。咁、如果你話齋係減肥，你想瘦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呢個係需要有啲保留咯，營養師同唔同意 咧？會嘅，不過而家個斷食嘅方法就有分好多種嘅，咁即係而家有啲我覺得最流行嗰個就係16個鐘頭唔食嘢，8個鐘頭食嘢，係 好多人行呢個方法。 係啦，咁我就第一樣嘢就同雷博士嗰個意見一樣，就係你融唔融入到自己個生活習慣裏面先，即係譬如你好早起身。之後你好早已經唔食嘢，即係譬如有啲人係六點鐘起身嘅，你可唔可以即係晏晝三點後就唔食嘢咧？咁、大部分嘅取捨咧就係有好多人咧就係我唔食早餐，咁、但係就十二點鐘開始食嘢，之後去到八點後就唔食嘢啦。咁呢啲我又覺得容易實行， 容易。但係你要個條件就係你朝頭早你唔係好需要做一啲體力勞動嘅嘢。係 啦，如果嗰日你係要去。搬嘢嘅或者去做運動嘅，咁、其實嗰個嘅所謂唔食早餐嗰樣嘢咧，有機會都會影響嗰個精神狀態啊，甚至乎你個精神狀態唔好嘅時候，會容易啲整親 同埋情緒健康啊，你餓咧其實係會燥底 嘅。係啊，會 因為呢個係個動物嘅本能啊嘛，啲獅子、老虎啊、豹啊，佢就係肚餓，佢有一個衝動，令到佢嗰個荷爾蒙系統啦。另外有一個燥底，燥底咪會去獵食其他嘅動物咯。咁呢個係個生理嘅現象嚟噶嘛，所以大家唔好諗住，我唔食嘢。就掂啊！唔食嘢你会燥底噶，容易同人哋嗌交噶。 同埋如果系有啲人身体可能都总有啲毛病噶，呢样唔妥，嗰样唔妥，但系又要行呢个方法咧，会唔会即系更加影响咗个身体嘅健康？ 会噶，因为我哋呢啲所谓嘅极端饮食方法咧，就唔系好建议啲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去跟嘅。咁尤其是譬如讲紧糖尿病人啦，咁、好多时候佢哋食紧糖尿药啦，甚至乎可能打紧一啲胰岛素啦。咁如果突然之间譬如断食啊，即系啲时间性配合唔到啊，就啲药物，同埋甚至乎食生酮饮食，佢个淀粉。品质系少得好紧要咧，其实嗰啲药物系要调教嘅。咁、如果你话真系要去跟，其实如果真系糖尿病人咧，系有啲危险风险喺度啦。咁另外，譬如 讲紧年纪大嘅人啦，即系譬如话呢啲咁样极端饮食，可能有机会增加一啲营养不良嘅状态啦。即系话呢样又唔食得，嗰样又唔食得，呢样嘢又唔食得，咁变咗可能有机会就增加佢个营养不良嘅状态啦。咁另外仲有小朋友啦，青少年人啦，而家啲女仔十几岁好贪靓，上网睇话断食好啊，生酮饮食好，其实佢哋发育紧嘅。咁当你发育紧嘅时候，可能如果嗰个断食或者嗰个生酮饮食系做得唔均衡，或者真系缺乏咗某啲营养素咧，其实除咗影响佢嘅成长之外咧，就系讲紧话影响好多情绪。咁你情绪，喂，你知女仔好得意噶嘛？你用一啲极端饮食方法，哇，减到10磅20磅喎、啊。咁佢哋好得意嘅，因为俾人赞啊嘛。咁赞完之后咧，佢哋觉得好成功啦，之后继续减咯。減到自己就變咗厭食症。 咁所以係咪坊間嘅減肥嘅方法多數喺飲食嗰方面埋手，就少話喺運動裏邊？ 唔係啊， 會唔會操到好 fit 咁樣啊？ 我見喺港鐵好多廣告啊，10日減10磅啊， 而家都仲有㗎。 呢啲都係一啲廣告宣傳咯。其實我真係覺得冇可能。 但 係 嗰啲可能都 係 話你美容嗰啲啦，或者用個機幫你做，唔係你自己做啊嘛。咁佢就會可能行嗰啲方法。 其實被動式嘅肌肉運動咧，個能量消耗基本上係冇乜啦，可以咁講。咁你讲紧燃烧1磅嘅脂肪，你减去1磅嘅脂肪，你要消耗3500个卡路里，系咪？3500卡路里真系唔少噶，系咪？你食一碟干炒牛河系大1000零啦，即系你要 cut 2碟嘅干炒牛河，起码你先可以减到1磅嘅脂肪，系嘛？咁所以饮食嗰度系紧要嘅。 李博士啊，点样睇嗰啲人咧过分做运动咧？即系因为减肥咧，有啲人我见咧，即系我哋有啲客人咧就唔得噶，人哋话每一日都要做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运动，咁甚至。我有啲 client 係直情食完飯要企一個鐘先坐翻低，你點睇呢啲？ 其實過分做運動呢個同心理嘅因素都有關係嘅。其實心理因素咧，我記得係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開始有一門嘅科學咧，就係用生理學去解釋心理學啊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啊。咁就因為心理學好多嘅行為咧，其實係我哋生理上係可以解釋到嘅，譬如荷爾蒙系統啦，我哋嘅循環系統啦。咁其實中意做運動太過投入嘅咧，呢一组嘅朋友咧，其实个心理上咧系已经系有啲极端咗，咁所以都有一啲喺心理学嗰方面嘅临床嘅心理嘅医护嘅人员咧，都需要同佢了解一下点解佢系会咁样样咧？因为呢班人个风险大啲咧就受伤，因为做得太多，佢不停啊嘛，佢每日都去跑，每日都去做 gym， 系咁狂做，而令到佢冇一个好嘅恢复。咁冇得好嘅恢复咧，你而家讲紧。系运动嘅科学嚟讲咧，恢复就系能够让我哋走更远嘅路啊嘛。所以你 overtrain 咗自己咧，其实对于佢个人嘅健康都构成一个几大嘅风险。 因为有部分嘅减肥人士都系极端得滞，甚 至即系其实呢个类似就系头先你讲到啲人。點解會跌咗入去厭食症嘅陷阱啫嘛？咦，佢覺得自己睇翻下照下鏡，哎呀，我又瘦咗喎。係咩？咪瘦唔係等於健康噶嘛？兩樣嘢嚟噶嘛？ 即係講翻呢樣嘢都係。 同埋瘦咗咧，咁如果你真係由肥開變瘦咧，你啲肌肉都唔靚。咁呢個更加要做埋運動，將佢完美化啊嘛。 喂，而家更加就係如果你瘦，如果你缺乏肌肉咧，其實你嘅死亡風險同樣都會增加嘅。呢個就係肌少症啊嘛。而家肌少症我哋講緊即係過去呢20-30年喺科學上流行。嘅關注嘅就係長者肌少症咧，而家開始有咧就係年青人嘅肌少症。 係啊， 因為啲女仔真係唔食嘢。 咁所以雷博士係咪咧每一日嘅運動都不能缺少？是一定要做肌肉运动 呢？肌肉运动呢个就年青人嗰啲基本上佢嗰个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啊肌肉训练啊各样有得够嘅基本上。但是你讲緊去到中年同埋长者嘅组群呢，而家世界卫生组织喺2008年嘅时候呢个健康运动嘅指引已经特别强调每个星期最少有2次係讲明係针对肌肉训练㗎啦。因为肌肉你流失咗嘅时候呢，你嗰个死亡风险会增加。同埋肌肉有咩好处呢？即係而家我哋香港比较多嘅异型嘅糖尿病啦，系咪啊？林思维，你都遇到好多糖尿病嘅病人啦，十个有一个啦，十个有一个真系好多嘅，系啊，即系讲紧700万人里边有70万好多噶啦， 七十万都好多。 咁因为你有咗肌肉之后咧，你嗰个胰岛素嘅敏感度啊，呢个都得到改善啦。咁你就唔会太多甜嘅糖分啦，吓留喺血液里边啦，而造成一个糖尿病啦。咁所以肌肉咧，而家发现咗即系好多好处啦。仲有就系发 現到肌肉有一啲嘅分泌一啲荷爾蒙咧，可以幫我哋遙控我哋其他嘅荷爾蒙系統啦，令到我哋整體嘅新陳代謝都會有所提升咯。 係咁，所以咧我哋呢三集咧都係話俾大家聽，其實樣樣都重要，食又重要，運動都要重要，唔好過分就得啦。 同埋中庸之道係最難掌握嘅，我就係覺得即係有啲飲食或者運動咧，即係唔係淨係黑同白咁簡單，即係你掌握個灰色地帶點樣去安全嘅情況之下，實行到一個持久性嘅飲食。運動又可以持久到令到個體重正常啊，唔係淨係嗰個瘦字，因為好多人淨係 focus on 瘦，同埋個體重嘅數字，其實呢樣嘢都係未必一件最好嘅一個即係體重嘅健康飲食嘅方法。 咁啊，新一年希望大家嘅計劃就係好似老虎咁龍精虎猛， 虎虎生威啦，唔好行唔喐啊嚇！即係如果定好似老虎咁跑得好快嘅， 係啊，咁啊得閒多啲聽我哋呢個健康嘅環節就啱噶啦嚇，唔該曬，咁啊下次再見啦嚇，拜拜 拜拜。 清晨爽利，钱佩卿。 好啦，咁啊，睇睇大钟时间，仲有半分钟都唔够啦，要同你讲拜拜噶啦。提醒你咧，喺呢个礼拜六咧，天气咧就会显著转冷啦。一冷一冷咧，就会吓、啊、有啲人又咳又多咗啊，咁样咁啊，小心保重自己啊。咁到时会系间中有雨，之后几日咧都系持续寒冷。星期六个温度系十二度噶。咁啊，下星期一朝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文汇报同大公报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做好防疫防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本港新增1619宗新冠病毒确诊，全部属于本地个案。另外有大约5400宗初步阳性个案。医管局表示，一名确诊的三岁女童星期日转送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情况危殆，延至昨晚离世。另外一名100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前日因为初步确诊入住将军澳医院治疗，她情况转差，昨晚离世。另外医管局今日启动全港7间指定诊所，协助处理病况较为轻微的新冠病毒感染人士。求诊人士必须要以电话预约，求诊人士必须先以电话预约，每日合共有千几个名额，局方会视乎情况，日后可能会再调整。政府亦都正与的士业界探讨为有关人士安排专车前往指定诊所。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俄罗斯仍然有很大的机会向乌克兰发动攻击，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要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和盟友将实施严厉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拜登说，目前应该透过所有外交途径尋求成功解決危機的方式。拜登又說未能核實俄羅斯聲稱撤軍的說法。拜登強調，美國和北約對俄羅斯並不構成威脅，未有亦都未計劃在烏克蘭部署導彈，美國未有視俄羅斯民眾為敵人。拜登認為有真正的方式去解決俄羅斯對安全的憂慮，包括美国向俄罗斯提出新的军控和其他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时表示，俄罗斯不希望开战，但西方必须接受俄方的主要安全要求。天气方面，本港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有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6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冠病毒个案增加，每日数以千计，公共医疗系统饱和，隔离病床的使用率到了上限。医管局今日起在侧间指定诊所为轻症患者提供治疗，但要先预约，每日名额1000个。运输局联络了的士业界，接送病人来回指定诊所和屋企，有病人组织就希望当局适时检讨名额，以及延长朝九晚五的诊症时间。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本港寻日新增1600多宗的确诊。